像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，已经猜走他都不想多说，把眼泪藏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一笑和丑了吧，我不想拆穿你，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